改变自己。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上写一首你想点播的歌曲，同时写下你想分享的心情或者是想送出的祝福。你还可以告诉我你希望谁听到这首歌，我们争取在节目当中为你送达祝福。春天不如让一切都来得简单一点。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乔老爷的点播，他点播了一首林小培的《心动》。我和他在大学认识，毕业之后两地相隔，聚少离多，我在北京，他在云南，我们之间往返的车票有大概500多张。现在他来到了我的城市了，做了我的妻子。爱呢，就是从心动陪你到古稀。当你最想见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抬起头，你就能够看到他。1999年的林小培，1999年的心动，来自乔老爷的点播。 有多久没见你？因为你在哪里？原来就住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的呼吸。有多远的距离？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，触碰我们的舌尖，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。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听见城市，听见你。 在每期节目的上半时段，我都会用这段片花来为你引出一段关于音乐的故事。这段故事关于一场久违的团聚。昨天晚上同学聚会，我期待了3天，有几位呢是从外地专程赶过来的。 从见面、吃饭再到 K 歌，我替大家把所有的路线都规划好。以前我在班里面就是学习委员，如今工作成家，还能为老同学做一些事情，让我特别特别的开心。唱歌的时候有人点了这首歌，唱之前他说对于这首歌呢没有特别特殊或者说独特的感情，但是每次听都会想起我们几个男生在食堂排队打饭嘻嘻哈哈的样子。 点亮是寂寞的眼，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，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，很久不见现在都还好吗？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，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，却为何没有再见面，却只和陌生人擦肩。有没有那么一首歌紧跟着歌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，它不会沉默。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，就算日子匆匆过去，我们曾走过。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？这是来自周传雄的版本。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在底部的留言栏写一首你想点播的歌给我就可以了，还有你想分享的心情照片文字都可以。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给我拍了几张关于花的照片，非常的漂亮。还有这首歌即将我们要听到的，来自庄心妍，再见只是陌生人，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张斌的点播。 要的并不过分，爱过你至少我坦诚承认，有些错我们不用去争论，也许我错过 心好疼，该拿什么语言来抗衡？ 春天，我们让一切都来得简单一点。欢迎你像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张斌的朋友一样，一起来点歌送出祝福，或者是告别之前寒冷冬天留下来的一段往事都可以。在接下来我要用两首歌的时间为你串联一段故事，这是来自一念之间他所经历的高考故事。高考前一个月我发高烧，在家里面休养，就像跑马拉松比赛一样，快到终点的时候我倒下了，看着身边的人从身边一步一步地跑过去，我一点力都用不上。那段时间父母跟我说话怨气特别的重，埋怨我不争气，关键时刻掉链子。他们每一次叹息我都会躲在被子里面去哭。那段时间我分不清白天黑夜，每天都睡得浑身大汗，梦中惊醒，然后又在失落中睡着。高考前一周我回到学校，班主任看了我一眼之后就不再说话了，从他的眼神当中我能够看到那种失望和放弃。那几天我完全跟不上最后的冲刺复习，从班级的第一名变成了倒数十名。我当时在日记里面写下来了，17岁的年纪，我有一颗70岁苍老的心。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？如果它真的存在，那么我一定会去。我想在 追梦赤子心。七年前 Gala 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就说过了，要唱给所有不称职的成年人。但这里面说到了不称职其实是加引号的，送给我们心中的那一颗赤子之心。在今天半点前的两首歌曲，我来为你串联一段完整的故事。这是来自一念之间，关于高中。他说高中呢给我留下了很多回忆，除了刚刚在歌曲前面分享的那一段高考前的灰暗，也有很多是值得怀念的画面。有一次学校举行合唱比赛，班里面呢挑出了四个最调皮的男生去参加比赛。原本老师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惩罚他们，但是在比赛那天，几个调皮的男孩子早已经不见踪影了。舞台上站着的是四位风度翩翩的白衣少年。那一晚他们合唱的曲目是17岁的雨季。当第一名的成绩宣布的时候，我们班50多个同学又蹦又跳地抱成一团。那一刻我会一直记得，藏着少年心事的歌。他们也唱完了我们回不去的学生时光，来自林志颖17岁的雨季。 当我还是小孩子，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当我渐渐地长大，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的枯萎，不再萌芽。什么样的心情，什么样的年纪，什么样的话语，什么样的成长已慢慢接近。

家就在听见的方向。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，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，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。FM 九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，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。 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你在这里， 你在这里， 我们听见你， 我们听见你。 欢迎光临，这里是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午间点歌的节目，你的故事我的歌。你好，我是思萌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在这里和我分享心情，还有分享你想点播的一首歌曲。如果说你是老朋友的话，你可以在平台上给我分享分享最近的一些状况啊，一些聊聊天。如果说你是新朋友的话，关注之后可以来点歌，点播一首最想听到的歌曲，还有一段祝福一并的，我会在节目当中为你送出去。下面这首歌，今天后半时段的开场曲，来自 Maroon 5的 Sugar， 将送给最近刚刚换了新工作、忙了2天的圆圆 Cherry， 把这首歌送给你，也是希望新工作、新的环境一切顺利。 Somebody's me. I gotta be a man. 如果你也是一个喜欢给别人惊喜的人，那做你的朋友一定是特别特别温暖的事情了。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在平台上点一首歌送出一份惊喜。刚刚是来自 Maroon 5的 Sugar。 继续我们来看看平台上来自北岛 P， 他要点播一首歌送给恩泽。我多希望能够在广播里面你能够听到这段话。本来说好了要从18岁一起走到80岁的，我失去了你，也失去了我自己。我的号码没有变，我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，如果你能听到我这条留言，我希望你能够找我。这首歌也是我们共同的回忆，来自那英，花一开满就相爱。 风绕过我裙摆，雨停了，天显得好空，那爱呢？他在热闹什么？回忆他留下了指纹，并没有给生活淹没，幸福是否会开花结果？未来未必会来，而你的 花一开满就相爱，在这样的天气，不需要把情绪总是沉浸在这样的太过于唯美的旋律里面了。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布丁酱的点播，他说今天的天气好的简直太棒了，心情特别的好，所以我要把这首歌送给你，来自范逸臣，无乐不作。 有何不可 翅膀和名字，该美丽中带着刺，该很认真的属于我一次。当天是空的，地是干的，我要为你倒成狂热，让你疯狂，让你喝，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。天气疯了，海水滚了，所以我要无恶不作，不要浪费每一个快乐当梦的天行者。当天是空的，地是干的，我要为你倒尽狂热，让你疯狂，让你喝，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。世界末日就今晚来吧，我会继续无恶不作，不会浪费爱你的快乐当梦的天行者。 阳光下的狂欢，让我们将节奏稍稍的再变换一下，通过一段片花继续带来我们今天下半时段的音乐故事。 世事如书，我偏爱你这一句。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我想让你听见更多。 每次听到这段钢琴，你就应该知道了，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是关于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。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关于金玟岐《岁月神偷》。前段时间呢，作家丁丁章策划了一档关注都市女性情感的节目，叫做《送一百位女孩回家》，通过拍摄记录下每一位女孩子回家的过程，也试图探寻女孩子在这座城市里面的生存状况。第一期就是金玟岐。金玟岐来北京生活16年了，从幕后到台前，从写歌到唱歌，她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在录音棚里面进行的，创作、编曲包括演唱，通通都是她一个人完成。同样在生活当中呢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看电影，一个人去医院，一个人旅行，对于金玟岐来说也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。两个人回家路上，金玟岐就说到了，说最让他感到孤独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在演出结束之后，工作人员相继离开他的房间，一个人坐在酒店里面卸妆的时候，心里面很空。可能也正是因为了解了这种孤独的感觉，所以金玟岐才能够写出那些能够帮助别人驱赶孤独的作品。他的声音就像他的生活一样，纯粹简单，而且又带着一份不曾熄灭的热情。这是来自金玟岐《岁月神偷》。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，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，时间着急的冲刷着，剩下了什么？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，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，纵然似梦啊，半醒着，笑着哭着都快活，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，晴时有风阴有时雨，争不过朝夕，又念着往昔，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，岁月是一场